色和策略，是党的生命。 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。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。粗心大意。